咁咧，呢支酒咧，嗱，呢個就係呢個提子啦。咁呢個咧就係 quality， 逢係德國酒咧都有 QMP 嘅。如果你買德國酒，你見到有 QMP 呢三個字，你可以好放心咁買 QMP。如果唔係靚嘅德國酒，就一定冇 QMP 嘅，即係亂鳩咁做噶。呢個就係級數 ，Barry Olesa。咁咧，德國酒有分六級嘅。第一級就係 Sparkle， 第一級係 Calibet， Sparklesa， Oaklesa， Barry Oaklesa， 沖傾 Barry Olesa。之後就 Ivy 六級嘅。咁呢隻酒就係 Barry Olesa。咁第三最高級噶。咁咧呢個就係酒區 Visa 酒區。咁啊，分咗萊恩河南啊、北啊咁樣嘅啫。咁就仲有咧，你就可以買酒嘅時候你睇下啦。呢、這個後面冇貼咁， 可唔可以影埋個酒主個名 字？酒莊就係呢個 Pirate 啦。喺埋一齊先開酒咧，因為你哋感覺到一樣得意嘅嘢嘅。 仲有咧，佢話唔可以開爛個酒室嘅，因為咧個 一開爛咗酒室咧，佢就會拎。即係同嗰個酒咧，就有啲化學作用咧，就唔好飲嘅。 先係啲木屑。 嗱，咁咧開酒之後咧，好禮貌咁就會捻一捻個樽蓋，聞一聞，你睇下支酒熟唔熟。咁如果咧你去識飲酒嘅人咧，通常聞一個酒樽蓋咧，就知支酒個 quality 去到邊噶啦。 係嘛？捻嗰下係咩意思啊？ 捻就擠啲酒味出嚟啫。 哇，好香。 係啊，咁如果你開一啲酒，你發覺支酒靚唔靚咧？咁就一聞就聞到噶啦。咁如果支酒係壞，就會即刻換。 哦，好正 哦，咁噶， 酸酸地咁樣係咪就叫正？ 唔係，睇下邊隻提子。 越甜應該係越好。 德國白酒有一樣嘢好得意啊！你飲法國白酒有一陣粟米嘅。 粟米。 粟米。 粟米。 酸粟米同埋一陣炒栗子味。原因就係咧，法國咧就有32隻添加劑係合法嘅。咁咧，譬如啲栗子啊、士多啤梨啊，但係德國咧淨係種葡提子嘅啫。德國。咁德國葡提子做嘅原因咧，就係佢你每一隻葡提子你可以飲到每一隻純葡提子唔同嘅味道。咁咧，因為今日時間關係，咁 其實唔拆咗張招紙， 我呢度拆唔得。咁咧，因為時間關係，其實每一支酒咧都需要 beefing 嘅唞氣。年份越耐嘅酒，唞氣越耐。咁呢支咧就係1999年嘅。咁咧，如果99年嘅白酒係好出色嘅德國。咁如果你要一支好啲嘅要唞氣嘅酒咧，就需要將佢擺喺度，或者需要一個過酒器。過酒器咧就好似個鳥咁啊，呢個闊啲樽蓋嘅叫過酒器，將啲酒倒落去， 要兜啊， 再倒咗一次已經叫過咗酒噶啦。過酒器咧就嘅目的就係令到啲酒同空氣發生作用，咁咧個酒味係唔同嘅。咁如果你呢支酒擺喺度 around 半個鐘頭度咧，你會飲出唔同嘅味道。咁你可以陣間試下飲第一啖，同埋最尾你飲嗰啖係唔同味嘅。越耐大約99年嘅白酒，你擺半個鐘頭喺室温，唔係喺呢個温度，大概 temperature 20-17度啦，就最靚啦。咁點解有啲人話中意飲紅酒咧？就要去即係試一試嗰、那個嗱呢支熟啲啊，啲生嘅。 咦？ 咁犀利， 係喎， 係生啲， 係喎。我明白你講熟係咩意思啊？ 你感覺到即係嗰個 fruity 啲嘅， 係啊係係係。 fruity 啲係點解咧？ 嗰陣山果味咧，果香濃啲㗎，係較嘅。咦，同一攞酒可以唔同？ 係，同一攞酒可以唔同，因為提 呢個係生啲。 嗰、那個釀造方法儲存唔同，呢度係儲存環境係極差㗎。我本來想買個酒櫃，但係冇錢，因為一個酒櫃咧，如果要雪到而家啲酒咧，起碼20,000元，根本冇錢買。 雪櫃 我係雪酒嘅， 你可以賣咗啲手錶。 唔得嘅，一定要stock 喺某一個温度，仲要係 lock 曬嘅。 啊，咩叫 lock 曬 ？lock 曬 ，lock 住曬嘅，即係有啲鎖鎖住嘅，就唔可以變光嘅。咁嗰啲酒櫃真係買唔到。 但你就咁劈喺個紙箱度咧？ 其實就個儲存好差嘅，因為佢stock 要喺冇陽光啦。第一，第二就係冇呢個 打打光 呢個温度啦，即係大約係19-20度啦咁。 嗯。 呢啲酒杯唔靚啊，因為係一 lock 個全部機啤出嚟。我突然間俾兩對手做嘅酒杯嚟睇下，係前呢個捷克共和國解體之前買嘅。 唔係機啤出嚟嘅， 嚇唔係機啤出嚟 的，我以前做玻璃 嘅，係啊， 有做咯應該話， 但係啲聲係 OK 嘅呢只就， 點聽咧？ 點講咧？ 我俾另外一對你聽啊。 咁個酒樽 佢有部分係用機，例如呢啲花用機，機挑，但係呢啲位唔係機啤嘅， 哦， 係啊係啊，因為玻璃係好難做機啤嘅。 嗱，而家可以睇到噶，你嗱，你而家睇下只杯啊，冇圈嘅。嗱，你而家睇下只杯，冇圈嘅。呢度你打侧睇啊，只杯冇圈嘅。 嗯。 唔使光架，你就打侧睇已经睇到，好冇圈嘅。 嗯。 我俾一对有圈嘢睇，因为佢一路吹又拉嘅。 好好好。 唔好意思，花仔。 好好好。 我要入呢间房。 好好。 你需 唔？有冇话边只酒用唔同酒杯饮嘅，系咪会唔同味噶？ 有，最靓嘅酒杯叫 Black， 叫 Barrels。法國做的750元一隻，冇錢買。 一人練一次 啊 ，Barrex。 Barrex。學識嘛？咁咧呢對咧就係捷克前捷克林解泰之前做嘅，你見到一個個圈嘅只杯。 想揸一下，哇！揸下先。 你見到係一個個圈，一層層拉出嚟嘅只杯。 打燈先。 嗯，見到。 嗱，但係佢嗰個成即係水晶嘅純度冇咁高，因為水晶分三個 P， 鉛粉啦，嗰個乜鬼嘢。 嗯。 呢啲聲係靚啲㗎。等我聽下呢個。 哇哇是喎，真係當當聲喎， 係咪細細得㗎啦？ 係， 大大力大力， 你用啲手指甲頭得㗎啦，用啲肉，用啲肉打碎，劏嘅聲，呢啲係啲聲係雅啲嘅。 哇，好靚喎個款啊！ 全手做啊，因為啲 decoration 冇可能 幾錢啊？ 呢對我買嗰陣時好似三百幾。 一隻定一對？ 一對，一對三百幾，抵到爛啫。 嚇，三百幾蚊一隻杯抵到爛？ 急不及待。哦， 喂，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 係。 同時玻璃。 係。 據我所知係冇化學作用嘅 喎。佢嗰個 P 個圓度高就越響。 唔係，我意思係話 係 飲落去個味啊。 我冇問題㗎，係靚㗎咋。 我靚嘅啫， 係啊，貨靚嘅啫， 貨靚嘅啫。 所以我倒第一啖啊。 等我嚟啊，好唔好？ 好啊，好啊。呢啲我知道每一個步驟都要識噶，我有個朋友好中意紅酒，佢又識好多呢啲 嘅。跟到呢個 咁咧，頭先嗰個步驟咧，如果你有興趣嘅咧，第一個最禮貌開一支酒嘅咧，第一個開完之後開酒嗰個係特權嚟嘅，去聞一聞呢、這個酒室係開酒嗰、那個會做嘅。第二個特權就係俾錢嗰個啦，邊個俾錢俾邊個？你去酒店或者你真係係即最禮貌的做法，最 traditional 的做法就是開酒那個聞第一次。 通常侍仔開的， 是侍仔就一定會聞第一次的。 嗯。 啊，那會做個啊好正的樣子，俾錢那個聞。 嗯。 邊個俾錢就一定俾邊個聞，有難 題。係，我知我知。 咁之後先傳聞曬成。 呢個我知，呢個我知。 OK 啦，咁呢個傳聞曬啦。 嗯。 咁咧個酒室咧就會貨翻咧，佢問你儲唔儲嘅，咁如果儲咧就俾翻呢個俾錢嗰個儲。 嗯。 咁啲酒箱箱都有 lock number 嘅，嗱，咁之後咧，我哋就會serve 支酒咧，就寫俾個客人睇啦。咁個客人 OK 嘅話咧，咁我哋倒第一啖酒，倒第一啖酒係倒咁多多倒啦。咁倒完之後咧，你擺落個口度，你好似平時啷口咁樣，咁咧就啷暈曬你個口，冇曬感覺你先吞。咁你個口咧就會充塞一陣好香嘅提子味。但喺飲酒之前咧，我哋要 give 支酒，咁就你係咁啷。朗暈曬杯，等佢唞順氣先啦。咁咧就會聞一聞啦。呢個叫布基，布基就即係聞一聞啦。 英文嚟 嘅？法文喎。 布基唔係中文嚟嘅。 布基， 我都係咁。 我係講緊啲布。 布基好正。咁聞一聞啦，咁之後睇一睇色。咁通常越靚嘅水晶，因為折光度越低嘅，咁透光率越高，咁啊折光度越低，所以你睇到啲酒嘅顏色嘅深淺。越靚嘅白酒應該係越深色嘅。咁會啲人會睇一睇啦，聞一聞，咁之後再朗，咁先開始飲第一口嘅，即係朗口。 即係我哋都係朗咗口先嘅。 啊，朗口先嘅。 冇知覺係咩意思啊？ 即係你覺得都個口都充塞住一陣味道啦，咁你 先。哦，即係個味道唔會再更加多啦。 好似我哋飲青果就咁樣，擺少少之後個口好快冇感覺啦，已經。 啤酒會唔會？ 唔係，你青果酒咧，擺落嚟朗下，朗下朗下，你唔撲街。 朗到個口已經冇曬感覺嘅。 咁咧揸白酒杯咧，就一定系揸只腳嘅，因為如果你體温咧，就會令到杯酒咧嘅酒精揮發，咁咧就係越唔好飲啦，支酒一熱咗。咁咧，但係白蘭地咧就因為飲嗰個酒精嘅霸道，同埋一定要暖嘅，咁所以咧白蘭地杯個構造咧就要令到嗰個酒杯你係掌心嗰度嘅即係温度要足夠啦。咁咧我哋首先咧就俾杯酒客人啦。 好，我幫手先。 好，唔該。咦，揸個底又好。 係。 喂，嗰上次我哋用紙杯飲啊，簡直唔係飲緊你個感覺。 攞支酒啦，咁樣攞。咁咧，你見到係要躺下躺下嘅，你可以擺喺笪地度，一定要擺喺平面嘅，擺喺平面。 你捻住个杯底咧，你就可以咁唞下、晾下、晾下噶啦。 呢、這个动作令到杯酒， 令到啲酒同空气有呢、這个化学作用，咁你就可以饮到提子真正嘅味道咯。 食提子都有味道嘅咩？ 感觉到好香喎。 系啊，咁咧通常晾完咧，啲人想闻一闻。咁啊，睇一睇色， 好很正喎、 咁咧， 好陶醉啊！ 咦，佢呢杯冇咩？我呢杯有喎、 因為佢冇朗過，冇朗雲啊！啲酒， 好想飲啊！ 哇，真係好正喎、 啊！聞下先，好香啊！ 咁但係飲杯通常會係幾時出現咧？ 是不是攞到佢有啲氣下曬定？ 咦，咁你講嗰個過酒，而家其實已經過緊咯。 其實過咗噶啦，咁啊聞一聞啦，睇一睇色，咁啊 cheers， 大家一齊飲曬第一啖落口，係咁攞啊！ 全部飲曬佢啊！ 全部飲曬， 好。 哎， 哇！得了！ 哇！哇！ 得了！ 我明白。原來你上次攞嚟嗰個嗰支點解容許我用紙杯飲？ 原因就是 兩件事。 係 啊。原來酒係咁嘅味 嘅。哇！救命啊 ！Keep me fire！ Yeah！ Yeah！ Yeah！ 原來是咁狠好飲噶！ 咁點解你哋飲到啲紅酒咧？譬如你買就算400蚊支，都係飲唔到嘅味咧？原因就係400蚊支嘅紅酒，紅酒有咁嘅質素，但係起碼你要付出20,000。法國紅酒20,000一定有咁嘅質素。 有啲400-500蚊一支。 400蚊一支 就可以去到咁啦。 德國嘅，係呢只酒莊啫喎，第二隻酒莊都唔得喎。 係嘛？ 啊，第二隻酒莊一樣柯蘭。如果紅酒你要去到咁嘅質素，要付出20,000。所以你喝到就算400蚊咧，啲人話幾好飲幾好飲嘅紅酒咧，都係把招嘅。即係你話支白酒過支紅酒過2,000蚊，我最貴嗰支紅酒，我記得我飲過差唔多係10,000蚊，但係就都冇咁嘅質素，完全冇啊，完全冇咁嘅質素嘅。 哇，真係好好飲喎！唔係因為咧攣咧一路攣咧，我已經感覺到咧 啲提子味啊。 係啊， 咁如果咧每一隻提子你哋多啲上嚟啦，咁我呢隻提子又唔同啦，咁另外一隻咧 W 字頭嘅咧 打打光， 上次阿哥就飲過呢隻， 又要打光。 咁我哋問阿哥個分別喺邊度啊？今次同上次一隻， 今次濃咗啲味，上次就超甜嘅。 係啦，呢隻提子就超甜嘅。 呢隻咧好似果汁咁樣啊。 是啊， 只是很薄的酒味，但是很香。 我想我不會喜歡的、我估計咋。 你又要喝下 了。你要喝下了下次。 但是我了你知我已經喝了。 因為我是喜歡酒精味的那種感覺。 但如果你喝這支你它的平衡挺好的。 兩種欣賞、 啊、 就好像打煙炮一樣。 這一隻呢就是 Pure 酒莊25周年出的紀念，它 serve 亞洲25周年出的紀念版，全世界250箱，我好像喝了6箱了，現在它是。這隻酒就最正，真的最正， 中文 字就得幾碌在家裡，我不開了。 咦？ 它是銷日本的、 哦 啊、只是銷日本的，因為酒莊跟我熟，所以我才可以拿到貨。咁呢支就最正，最出色。 問下個樽先， 冇味啦，係咪已經？ 甜味啦，但係已經唔係嗰種山蚊嗰種。 咁我哋而家 第二樽啦。 第二樽點樣飲咧？ 第二樽咧，我哋就可以慢慢嗒啦， 慢慢嗒啦。 飲呢酒咧，一定唔吉得嘅。一定唔可以。 但第一樽就一定係一啖。 係一定飲曬嘅。咁咧，平時喺試酒會咧，如果係真係有規模嘅試酒會，嗰啖酒你係攣翻落個桶度，攣翻落個桶度。 第一啖。 係啊。攞完個口拎翻落去， 好唔捨得咯。 點解咧？ 原因就係因為你一次過要試幾百支酒，咁咧一定會醉。咁咧之後就食牛白麵包，清一個口嘅味道咧，咁咧 就試第二隻。 所以一定係拎佢一啲酒。 哇！好撚唔捨得啊！屌你咪咁撚樣，實在太折墮咯。 冇人會飲嘅，因為試酒會真係暈嘅。咁喺法國咧，因為草地多就拎係草地嘅啲人。即係喺啲 認真折墮， 哇！好撚折墮啊，仲折墮我揸14座。 咁點解我倒完呢支先倒第二支啊？因為兩支唔同嘅，你聞過啦，熟同唔熟。咁 呢支係熟嗰支喎。 呢支就可能係熟嗰支，因為我撈亂咗。咁 所以咧就一定要倒開一支就飲曬另外一支，你先好開另外一支，就唔係就兩回事嚟嘅。 聞下個樽， 哇靚花爺，整翻啲， 飲杯，飲杯，飲杯， 真係好好飲喎！ 使唔使攞下佢呢瓶？ 唔使噶啦，你慢慢咀嚼佢就唔提子味。 佢慢，佢係啊， 我覺得聞都想瞓。 係啊，飲少少，飲少少，頭先係欣賞唔到嘅仲未。 咦，而家入聞到嗰陣酒精味嗰度， 而家開始有酒精味啊！ 頭先第一啖係朗口，我咪冇。 我明白點解唔食得煙啊？ 係啊，因為你食得煙冚曬就味。 冇味啊！ 你食咗嘢食更加衰。 嗯，仲衰過煙。 係。 我飲，我好中意飲酒嘅其實。 係，多謝你。 但係我係真係唔識飲啲咁靚嘅酒。 多謝你上，真係多謝曬，好多謝你上。 學到嘢， 學到嘢真係。 最多味味抵死 啊！ 原來酒係咁嘅味嘅。 400蚊一支咁樣啦。 出面買唔到啊，因為呢隻酒咧，淨係全香港有而家有三間酒店做緊，一間 Vision， 一間半島，另外一間就唔知邊間啦。咁所以你係飲唔到嘅出面，同埋冇一間有零售嘅鋪頭有賣嘅。 頭先我仲漏咗講啊，等我補充啊。上次咧有房咧就係話，彭真康時代一間啲酒落嚟，係只係招待貴賓。係 啊，只係招待貴賓。 同埋仲要係低一個級嘅。 最多叫低一個。 即係嗱，呢只係 Barry Olesa，Barry Olesa 係第三最高級嘅，但係招待外賓只係用 Olesa 啫。 即係第四最高級。 就係四最高級，就唔會用呢個級數。 我哋而家比彭定康嘅貴賓更好。 係咯。咁我哋。咁呢只係愛嚟點樣㗎？ 呢只 淨係自己飲㗎啦。 彭定康都唔會，我諗淨係自己飲啦。 哇！真係好肯正啊！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 多謝！真 係 未飲過。 抵死啦！飛！